匆匆岁月换来什么伟大成果，无名是有接受失望吧，呐喊着潜能进化，便会锐变歌手吗？未顾虑生活吧，未拒绝理想化，梦要代价，付上代价，趁住年少吗？无奈长大时一错，换微笑话。受长大时急转直下，拨起灵为背差。如怪我我急于变大个，匆匆岁月换来什么伟大成果，无名是兑换了痛楚。我不想变大个，青春算最动人。装微笑话，承受长大时急转直下，没有人逃离他。如怪我我急于变大个，今天志在赞内什么，已成年的无名是战地里爆发。想变大个，青春太决绝，无影无踪离开我，时日已扑熄愿望之火，初衷都给剪过，老大了只得追悔当初，再年过，偏偏岁月顺行如梭，自问谁可自回头再责又如初。我不想变大个，只识给继续无声无息沉寂我，锁没办法闪躲，我已记不起我。 来自刘卓辉啊，这首刘卓轩，对不起，这首歌叫做《遇怪魔》，我急于变大个。这个童趣十足的歌名呢，有着深刻的暗喻，也是这首歌所要表达的内容，那就是少年的快乐和成长的烦恼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，间奏部分的旋律啊，这个精灵怪物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呢是这首歌排在第16位，陈绮贞在上个月所推出4年以来全新专辑的第一波亮相主打歌，悠然可见的是歌声当中的悠悠少女气，20年来了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我们来听陈绮贞的这首《残缺的彩虹》。 这一次我不想要一个人走，回去的路总是背对彩虹，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，失去一个 重要的颜色，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，你现在好吗，你微笑点头，想要听你说快乐的过忧愁，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。 别哭别难过， 够坦白去表达，是我不够勇敢，勇敢告诉你，让你的爱升温着，就在那天，我清楚了，我的保存期限过了。当你说爱上的那一天，天还黑的，你说 本周九八八精彩盛世排行榜上只有两首马来西亚本土歌手的作品，一首是第十名，也是本周全球榜的推荐歌，福音 SM 的《日寸小偷》，另外一首呢就是排在23位的推荐曲，来自于王燕威的这首《保存期限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榜单第二站来到香港，中文歌曲龙虎榜。首先要听到的是群星带来香港中文十大金曲的主题曲《为全世界歌唱》，一路高歌，挺进到了冠军的位置，而亚军位置呢是这个排在而第四名呢是来自于 Dear Jean 和 Miss Jenny 所合作的这首《身体语言》。 就这样吧，就这样散去这相差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捉紧你好吗，也许一些心态说不透，也许不懂感觉说出口，也许讲一千句也不够，假若不够就用我的

关注天气情况，早晨五点钟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-4.7度。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上午仍有3到4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6级左右，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。而且气温大幅下降，风寒效应明显，外出请您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。下午风力减弱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：今天白天晴，北转南风3-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转2级，最高气温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-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。今天2019年春运火车票将开始发售，全国铁路春运预计发送旅客超过4亿人次。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，2019年铁路春运从1月21号起到3月1号止，共计40天，节前15天，节后25天。铁路春运火车票互联网和电话订票提前30天发售，今天可以购买春运第一天2019年1月21号的火车票，车站售票窗口待售点仍然提前28天发票。在月底开通的地铁8号线中国美术馆站里，乘客可以一睹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神韵。设计师们通过死板画的方式，复制了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临近地铁开通，这幅画终于烧制完成，并且镶入了中国美术馆地铁的墙壁上。慢工出细活，这幅地铁壁画从寻找底稿到烧制，前后经历了6年多的时间。昨天上午，首届中国冰雪大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，大会吉祥物冰娃和雪娃亮相，中国冬奥会冠军和运动健儿们在各个场馆现身，与观众一起互动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。第9届龙潭公园冰雪节开幕迎客，众多少儿成为第一批雪山体验者。4万平方米的雪地上开设了雪山冲浪、冰蹴球、雪上摩托、雪上挖宝等多个适合成人和儿童健身的冰雪项目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，谢霆锋，清空。 小小世界，大大不同。 第14位，李荣浩，年少有为。 假如我年少有为，不自卑。 第13位 ，HNH48，魔女的诗篇。第12位 ，Jin Lee， 侘寂。第11位，黄子韬 ，And Diplo M O，Stay Open。第10位，许志安，教我这么爱下去。 来诚实地答谢你伴我散步人间。 第9位，鹿晗，时间停了。 哦，请别戳破曾经的脆弱。 第8位，王铮亮，你从未忘记。 你从未忘记，也从未远去。 第7位，汪苏泷，全世界陪我失眠。第6位，容祖儿，呀呀呀。第5位，张杰， Bamboo。 第4位，华晨宇，寒鸦少年。第3位，张碧晨，不给予。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。 第2位，薛之谦，违背的青春。 原谅我可好。 本周冠军曲目，张艺兴，梦不到雨林。 Don't stop the music.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 10:35的20秒，欢迎大家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这个时段呢，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的《恒星歌》，这首歌呢上榜11周，位列在本周第39，来自于吉克隽逸，叫做《Space Oddity》。 What is this place? This place where I've never been. I can't describe. Sometimes I get scared looking down at Earth for all that.Stars are my friends. I miss you so much. Till we meet again. I'll stay here 来自吉克隽逸在9月份发表非常有太空苍凉感的高冷之作，也是和 David Bowie 的经典同名，叫做 Space Oddity。十一周的榜龄成为了本周中歌榜的恒星歌。好，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榜单旅行，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主办榜单啊，中歌榜的榜上歌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单周进步之最。上周以第31名成绩入榜，本周前进了15个榜位，排名第16，来自于黄龄的这首《钗头凤》。 人空守，推往无语泪先流。 让我带进最